好，我们给我们所有刚才做见证的弟兄姊妹、丰盛家人，再一个掌声，好不好？荣耀归给我们的神，真的是太棒了啊！我们真的是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姊妹面前这样做见证，让神得到荣耀，真的是我们都得到造就。尤其今天是圣灵降临的纪念日，又是我们耶稣第一年丰收祷告城墙的第一年结束嘛，明天开始是第二年啊，所以在我们进到祷告城墙第二年的时候，在过去一段日子里面，神就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来显现。当我们在过去40天，大家还记得5月1号到6月9号是我们突破40天的季节，我们不只是我们个人每个人 的生命再一次冲刺突破，整个教会要在神给我们的意象当中有冲刺有突破。所以进到祷告城墙第二年的时候，我们就从神那里领受到，我们不只是祷告，我们在祷告当中，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我们弟兄姊妹的生命已经成长，我们就已经有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 foundation， 一个根基在教会当中。就像没有所讲的，好，我们已经经过了低谷，已经是往上走了，我们到底要走到哪里？我们就是要走到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神给赐给丰收教会的迦南美地。就是在10年之前，神已经将这一片大婆摩纳地区赐给了基督徒丰收教会。虽然经过10年的时间，但是神已经在这个时期兴起了约书亚的一代，就是你跟我。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已经是勇敢的过到约旦河的西边。当过到约旦河西边之后，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按照神的命令拿下了耶利哥城。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跟随神在这地祷告的时候，神不只是说这个教堂建在波摩纳这个地方，而是基督徒丰收教会就是你跟我神的肢体建造在大波摩纳这个地区，而且我们的心是放在大波摩纳这个地区，为这里的百姓，为这里还没有听到福音，还没有信耶稣的，尤其是华人，他们要得到福音，他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归向耶稣基督，好不好？我们先来读一下今天一起来经文。今天的经文非常的简单，好，我们一起来，好，有开了，好，我们先来读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就是耶稣他复活以后，他跟门徒们所发布的大使命的命令，就是 神要我们去传福音，好吧？我们可以的话一起来，28章18到20节，耶稣进前来怎么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他复活以后吩咐他的门徒，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到了天上地下所有一切的权柄，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从死里复活，神将这一个福音的这样一个责任给了他的教会，给了他的儿女们，就是你跟我，我们要遵循神的命令。他说你们要去传扬神的话语，让他们来信靠耶稣，为他们受洗。而且当我们愿意出去的时候，耶稣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应许？给我们应许他要与我们同在。在过去的一年祷告城墙当中，我们经历到，当我们在祷告城墙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经历到，第一是什么？就祷告带下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我们祷告带下神的引领在我们中间，是不是？所以当我们愿意祷告，当我们愿意跨出去的时候，神的同在在我们中间，神的同在不只是在这个我们这个教堂里面，好像在我们家庭里面，神的同在是借助神的身体一起，是一个有 action 的，就是有一个 movement 的，是一个动的，因为我们是复活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活的生命，所以这个活的生命是 可以走出去的。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有神的同在，这个同在要带到整个大波摩纳这一个地区里面。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在五旬节前，耶稣他要升天之前，他跟门徒怎么说？他说你们要等待，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门徒们就在那里祷告，是不是等候圣灵的降临？所以耶稣就给门徒，也就是给我们有这样的应许，他说圣灵要降临在我们身上。但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圣灵要来给我们能力，他说我们就必要得着这个能力。不是说我们在这里说啊，我们要走出去，我到底有没有这样从神那里来的能力，我能不能真的是拿出神给我们的权柄在这里传扬神的名，传扬福音。耶稣已经允许说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就得到这样一个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走出去来传扬神福音，为耶稣做见证的。他说要在哪里？在耶路撒冷，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是从耶路撒冷，今天基督徒丰收教会的耶路撒冷在哪里？就在大波摩纳这一块地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耶路撒冷，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所以福音就是从这一点为中心开始要传出去的。犹大全地就是我们，不管你住哪里，我们的社区，我们的南加州，撒玛利亚可能拔得更远，就像莱姆斯一样去到了亚洲其他地方，哦，他更跑到欧洲东欧北欧，可能到地界。但是神说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我们被神圣灵的充满，就带出这个能力，我们要进到我们的耶路撒冷，我们的大波摩纳地区。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十天，就是啊，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第五十天，五旬节就是五十嘛，啊，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照着神的应许就降临下来。那一天五旬节的时候，门徒们聚在一起，他们聚在一起干什么？他们聚在一起就是在那里祷告。当他们祷告祈求的时候，那圣灵就降临了下来，就像一阵风一样充满在他们祷告的房屋。有120个门徒在那里祷告，就像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的家人，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圣灵降临在我们中间，神的同在就降临下来，像石头一样有火焰，他们就被圣灵充满。而且说起别国的语言啊，所以我有时候说啊，我要能够讲客家话，某一天来讲到，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祈求这一个啊，方言的，对吧？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祷告，我们不是悟性祷告，我们在方言里面祷告。当我们要走出去，接下来6月10号到6月30号，我们走到21天到在大波摩纳地区，我们有给啊，你手上有拿到？拿到没有？啊，祷告的这些啊要点之外啊，你可以去研究啊，这里有很多的需要，你祷告啊。开车，我上次开车哦，一个圈子，等一下给你看，我就开了1小时15分钟。我在开车的当中哈，很多的时候我是用方言祷告，我在那里祷告，我为婆婆啊，为那个 Claremont College 祝福那里的学生，中国学生，让他们可以听到福音，让他们得救。哦，我祷告了一阵，我还要祷告什么？我不知道，我就用方言祷告了，圣灵替我祷告啊。所以我们在圣灵里面，神给我们这样能力。所以圣灵他不只是今天赐给我们，圣灵赐给所有的人。当彼得他们这些门徒被圣灵充满以后，彼得就起来怎么样讲道啊，然后他把耶稣基督的那个福音向那里的犹太人讲得非常的清楚以后，哎，耶稣就是被你们所定的，神的话就赐了他们的心。众人听见以后，他们就觉得扎心啊。对，彼得跟教会说，哎，弟兄，我们要怎么行？弟兄姊妹，我跟你说，当我们在接下来走到21天在大波摩纳这个地区的时候，我们是释放神的话语，我们是释放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是释放圣灵的大能在大波摩纳这一块地方。圣灵他要亲自来触摸，尤其在这里的华人，他们的心要被圣灵所充满的时候，就像我们中间那个 Lucy 姊妹一样啊，她最近要回中国，在路上圣灵触摸她，然后圣灵就跟他说你要受洗，他也搞不懂受洗是什么意思，但是 圣灵要来触摸在大棚拿这个地区所有的人，尤其是在这地的华人，他们要跟神说，神啊，我要怎么说，他们就看到这里有一个十字架，看到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地，他们就要奔到神的家来归向耶稣基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所以彼得跟他们说，你们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罪就得赦免，领受圣灵。哈利路亚，这是何等大的应许啊！所以不只是给他们，在远方的，在远方的，这些人呢，都要被神所招来。我们今天是从远方召到这一个地方来，还有很多已经从远方来到这里的华人，他们也要得到圣灵。所以21天走到大婆摩纳地区，是我们祷告城墙第二年开始，神就把我们推出去，我不再是坐在一个舒服的椅子上面，我们不再是生活在一个安乐圈里面，好像我的生活是没有变化办法变化的，我的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调整的，神要调整我们，借助我们走出去，神要来帮助我们。所以21天走到大婆摩纳地区，所以这个是大婆摩纳地区，以婆摩纳为中心，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嘛，在这里中心的6个城市 Pomona Claremont Upland Mount Clare Lavan 还有 San Dimas， 我们周围加上 Pomona 6个城市。所以 这六个城市如果以我们教会这个地点为中心点的话，画一个圆圈的话，假设是五英里的这样一个半径的话，那你开车的话至少要开三十英里30英里。所以我们在21天走岛当中我们建议有两种的走岛的方法我们可以开车我们可以脚步行走。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就像摩西一样祷告，是不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手的 muscle 是不是有健壮一点？你有没有？有啊。接下来我们行走的时候，神要加强我们的腿力，我们腿上的这个 muscle 也要被建造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走出去传扬福音。所以好，我们有两个方法，一个是开车这是一个建议的路线，这是一个建议的路线。所以我跟大家很快的走一下，在你手上所拿到的手上所拿到的这个我们接下来祷告城墙，就是走岛，以走岛大婆摩纳地区21天为中心这个上面有一个地图，看到没有？有一个地图，这个上面有一个红线的框起来这个就是开车的建议的这个路线。我等一会儿很快跟你走一下那我是邀请大家，今天有两个邀请，一个就是我们过去祷告成长第一年弟兄姊妹他们都非常热心带着神的爱在那里祷告，然后还有一些我们中间有新来的弟兄姊妹，或者还没有在祷告城墙上面领取15分钟的，我建议你，鼓励你，你来领取15分钟，这是祝福的。大家刚才有没有听到这些见证？这是对你，对你的家庭是一个祝福，所以邀请你来把你的名字放上来领取15分钟。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接下来为大婆摩纳地区开车或者行走祷告21天，就是从明天开始到6月30号有21天的时间。你看哪一天对你比较方便的？对本地人来说，这里已经住在这里是很方便嘛，随时可以说。那我们比较远的，就是我们要花上一点时间，花上一点的代价来到这个地方来祝福这个地方。所以你可以领取某一天，某一天不是我说要早晨8点到晚上8点，随便多少时间，1小时、20分钟、2小时都可以的。我们来祝福这个地方，来走岛。好，等一下我要邀请你来领取某一天把名字放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开车的话这一点就是我们的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的教堂在这里嘛，就在 Fort Hill 这里，是不是？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 Pomona 的东北角过一条街就是 Claremont。好，那我们开车的话，如果假设以这一点为开始了，中间你哪里来哪一点切入进去都是可以的。好，那我们就是往东 Fort Hill 这一条路66 Fort Hill 嘛，往东就一直走到Upland Euclid 哦、最主要的街道，这个大概就是五个脉、啊、有可能就是左转往上面走，一直碰到 在那个 upland 的十六街，然后就左转、啊、然后就往西，那十六街就是变成什么 baseline。啊、Baseline 在这里是非常重要的一条街嘛、啊、Baseline 就、哎、穿过210、啊、210，然后呢 Baseline 会碰到有一条比较小的街、啊、非常漂亮的街叫那个 Padua， 对不对？ Padua 就往北走，就你 看到上面、啊、旁边有很多住宅，然后、一直差不多到山脚下面有一条路叫、Mount Borty、啊、然后左转下来就会碰到那个 Mears、啊、Mears 好Mears， 然后一直下来到 Baseline。 好，除了就是说我们这样开车祷告之外，我们有行走， 你在这个上面看、哦、我们行走有四个建议的点嘛，所以这四个点差不多都在经过的地方、啊、我们会经过这里，经过、Pomona Colleges， 对不对、啊、那我们会经过那个就是在那个 Claremont Hills有一个 park， Claremont Hills Wilderness Park， 所以那个是制高点，你站在上面可以看到整个大澎湖地区所有的住宅、啊、包括张老师的家、严妈妈的家、刘妈妈的家、哎、都看到哈哈。好，我们可以在那里举手来祝福这个社区、啊、很棒、那个那个地方。好，所以我们就、继续往 Baseline 往西走，那 Baseline 没了以后就碰到 Fort Hill， 又碰到 Fort Hill 吗、啊、稍微右转一点 Fort Hill， 然后到了 San Dimas，就我们穿过了 Levin 那个城市，一直到了 San Dimas 这个城市，然后碰到 San Dimas Canyon 这条路，左转就一直下来，然后我们就会碰到叫那个 Bonita 这条路， Bonita 这条路又回到 Levin、啊、然后 Levin Bonita 这条路那有一个大学叫 University of Levin， 就在右边手边，右边就看就穿过 Levin 的那个 Old Town、啊、最老的城、啊、非常的漂亮。好，然后我们就、碰到 White， White 往南走就是进到 Pomona， 就看到很多的 sign， Pomona 的那个 sign、啊、然后呢就会碰到 Mission 这条路， Mission 这条路，好，那个 Mission White 跟接下来是 Gary， 原来这个地方是 Pomona 最最热闹的地方，最最繁荣的地方。那 Pomona College 曾经就是建立在 Mission 跟 White 这个角落上面，如果你、stop by 那里有一个 hamburger 的那个店叫那个 Angelo's Burger， 原来就是 Pomona College， 后来搬到那个、Claremont、啊、那 Mission 这里旁边呢，这里旁边有什么，这里旁边就是 Pomona 的 City、City Hall， 还有 LA 的一个 Supreme Court 在这里，还有 Pomona 的 Library、还有那个反正跟市政府有关的都在那里，那里还有个小的 park， 是行、走到 最佳的地方，为政府来、祝福来祷告。然后呢我们碰到 Gary 就往北一直上来，我们就再一次碰到这个 Fort Hill 嘛， Gary 这一条路会 碰到 Bonita 那里有一个很漂亮的 hospital， 很好的、王妈妈曾经在那里啊，还有那个 Pomona Valley Hospital， 都为这些经过，就为这些来祝福。然后我们碰到 Fort Hill 就右转，就又回到我们教会这一点。如果这样一走的话，这一圈就是多少？我已经走过了，那个28英里啊，很兴奋。使徒行传就是28章嘛，对不对？我们马太福音28章，最后耶稣大使命就在马太福音28章结束的时候给了我们。所以我们经过这28章，叫使徒行传的28，经过这28章，然后接下来过了这21天，我们要进到使徒行传的29章。有没有兴奋？有兴奋，给你自己一个掌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当我们这样行走的时候，你看，从这一个，你看一下这个形状是什么？这就是一个十字架。这虽然是一个不规则的 irregular 十字架，是一个丑陋的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所定的十字架就是被称为丑陋的十字架，但是那丑陋的十字架就是带着耶稣基督的荣耀。那一个丑陋的十字架，当我们画在大澎湖那地区的时候，要发出那一个福音的光芒来照到当地的百姓，照到我们在这里的华人，好不好？你可以的话来一次，开车来一次，大概1小时15分钟，好，非常的兴奋，非常兴奋。好，接下来你也可以行走，我们又走了啊，又走了。我刚才讲了啊，政府 地方建议啊，你可以行走其他地方啊，在那个市政府，彭彭纳市政府在那个 Mission 跟 Gary 的交接的地方。好，这个上面都有资料啊。那学校 Claremont College 是这个 College 很大，其中有七个 College 啊，很漂亮的啊。那在那里行走，所以接下来这个星期五晚上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就是在 Pomona College 走祷会。弟兄姊妹，我要邀请你，我们七点半的时候，我们将在 Claremont City Hall 那个地方，我会到时候送给大家那个地址，那里 parking 也非常的容易啊。我们在那里一起祷告。然后呢，我们就可以分开去为学校来祝福，也是为 Claremont 来祝福。然后呢，然后完了以后，因为那个地方离 Claremont Village 非常近，你知道 Claremont Village 吗？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一个 shopping center， 我已经去研究过了，那里有一家非常好吃的 Denmark 的那个 ice cream 店，你不要担心，我不能吃 ice cream， 它有传统的 ice cream， 它甚至有已经脱脂，就是没有这个叫什么脱脂的啊，哦，脱脂就吃了你肚子不会咕咕咕的那个 ice cream， 还有甚至有 vegetable， 就是蔬菜式的 ice cream。 所以我们走到结束以后，我要请你吃 ice cream。 所以这个星期晚上七点半，我会送给大家在那个 Claremont City Hall， 然后我们来一起祷告来走祷，好不好？好，行不行？好，举手啊，谢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好，我们为社区的，我们讲过了，可以去这个Claremont Hills Witness Park， 这里有5个英里5个mile 的 trail 啊，就是你可以在那里走，那个啊，顺便运动也可以啊。为这个社区，整个大波马社区来祷告，然后讲到那个为商业，为这里的 business 啊，Claremont Village 这个地方，我们去那里。为这些来到，但是你可以选你自己可以走的，在社区像住这里的，像姚大哥一样走出去就是 upland 多好，对不对？就可以马上祷告，就不需要开车到这里啊。所以等一下我要邀请大家，好不好？二十一天，所以呢，啊，除了星期天实际上我们有主日崇拜嘛，下午就自由去走祷啊。星期六晚上我们已经有祷告会，一起去走祷，对不对？啊，除了这一个，实际上去掉以后才剩下15天。啊，有些已经填了啊，所以你看你自己找一个时间来这里，开车的、走路的，来这里为大普罗马地区来祷告，好不好？好，好，可以的话，我们来结束，来结束，我们用这一首诗歌，结束之后呢，哦，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啊，我邀请弟兄姊妹，就是说，一个就是祷告城墙。我们第二年就是你没有在祷告城墙上面的，真的，我跟你说，祷告城墙就是蒙福的城墙。你要把你的名字放上，15分钟，你一天喝一杯咖啡也差不多15分钟，但是说这15分钟我把这个时间给神，神要赐下祝福给你，神要赐下祝福给你的家庭，给你的儿女。然后这个是祷告成讲，你没有，你可以把你名字放上，找一个时端你觉得可以的啊，甚至已经有人的话，你可以重复，没有关系的啊，没有关系。好，那这一边就是21天走祷的啊，一天不限于一个人，越多越好，越多越好啊。那个可以的话，你来领取某一天，好不好？你为大普蒙纳地区祝福，神也祝福你。当我们为大穆那地区来祷告的时候，神要释放我们在过去一年已经在祷告城墙上面累积的这一个祷告的能力，接着今天五旬节圣灵的能力在我们中间要被传到大穆那地区，让这里的华人也得到祝福，这里的百姓没有听到福音的要得到祝福，好不好？我们愿意的话用这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 圣灵与火为我施洗， 可以的话你可以来到前面， 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圣灵活出敬谢敬思意，因为我愿为你， 再从头再来一次，来用圣灵， 用圣灵与火为我施洗，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 让圣火烧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都失色，赐我勇敢的心义无畏惧，因为我愿为你去，定恒守引我前行，我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盛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盛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深深的爱， 深深的爱融化我，深深的火燎炼我，深深的使命占有我，深深的灵引领我，定恒守引我前行，我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盛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盛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我们抽到到我们敬拜的台继续在这里带领大家敬拜的时候，我要邀请我们基督徒丰收教会神的儿女丰收家人，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到前面，我们等一下要像去年一样围成一个圈子，这代表基督徒丰收教会的祷告城墙，我们要一起来祷告好不好，你可以的话来到前面， 要救主让万国的荣华尽， 每一位都可以的，我们都是在祷告城墙上面被神所拣选的祷告守望者，我们都是神所呼召的，在大婆摩纳地区成为传扬耶稣基督福音的宣教士，我们一起来， 我只愿和你心意， 这不在乎你在主里面多少的日子，这不在乎你在基督徒丰收教会多少日子，这在乎我们跟神今天有这样一个再次的立约，说神我们愿意被你所使用，神我们愿意被你所兴旺起来，神我们愿意成为在大婆摩纳这个地区的灯光，我们成为神你要我们这里祝福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一起来啊，再来一次， 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自愿和你心意，看万事为盛事，受苦为小事， 靠你的恩典站立，定恒守引我前行，我自愿合你心意，看万事为盛事，受苦为小事，靠你的恩典站立， 用圣灵的火， 圣灵与火为我施行，让我充满天上的能力，让生活扫尽邪情和私欲，因为我愿为你去，成为我的一项荣耀救主，让我过得荣华尽都是色，自我勇敢的心一不为意，因为我愿为 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是的，今天主基督的丰收教会，在主的恩典里面，我们已经经过了丰收祷告城墙的第一年。主，当我们要进到丰收祷告城墙第二年的时候，圣灵呢，我们欢迎你，充满在主你被你所拣选的每一个城墙祷告的守望者勇士们的身上。主，当我们进到第二年的时候，主，我们愿意来回应你给丰收教会的呼召，要走出这里，进到大泼墨的这个地区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今天站在你的面前，主，我们跟你说，谢谢你拣选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谢谢圣灵的能力已经充满在我们中间，谢谢耶稣基督的大爱已经伏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勇敢地走出去，以至于可以为耶稣基督来传扬福音，以至于我们带着那一个让万族万民都要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的神灵给我们的大使命，我们走到大泼墨那地区每一个角落来祷告，来祝福，来为这里的百姓，为这里的社区，为这里的政府，为这里的所有的商业企业学校医院各行各业，我们来了祷告祝福的时候，我们相信神的救恩要进到每一个家庭里面，神的救恩要进到每一个居民的心当中，主，我们要看到一个极大的复兴要降临在大泼墨的这个地区，所有的华人都要听到福音来认识耶稣基督。主，你说张家已经成熟了，工人在哪里？主，我们今天跟你说，基督徒丰收教会在这里，主，你自己的工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主，我们已经预备好，主，我们愿意走出去，我们愿意去收割在这里的属你的灵魂。主，我们谢谢你，求耶稣基督极大的恩典，极大的能力，天父那超过高深的爱充满在基督的丰收教会祷告城墙当中，那圣灵的交通一直在我们主与主的关系当中，让我们每一天到祷告城墙上面所祷告的蒙主你自己的喜悦，当我们在祷告城墙上面张扬耶稣基督你荣美的时候，向主来询问的时候，主你的荣耀要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子，让我们今天走出去的时候就让人看到，让人来闻到耶稣基督的香气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带着一个极大的使命的时候，主，我们谢谢你的拣选，主，你祝福在这里每一个基督的丰收教会每一个家人，每一个祷告成家的带到的勇士守望者，祝福我们愿意在这地成为主你自己的宣教士，在大泼墨大地区的主你自己的儿女。谢谢主，这样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谢谢主，你彼此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来祝福说，你是大波摩纳地区的宣教士。